停下才补得回来。依序停住，停下不代表你不够好，你可以承认自己需要停下，不用再勉强自己跟上，也不用逼自己撑出一个没有问题的样子，先让自己回到被休息接住的位置上。今晚不用再怕停一下就落后，不用再怕一停就证明自己不够有力量，先把那份不敢停下来的心放下来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 现在先睡吧，停一下，身体就会在休息里慢慢把你带回来。